离开之前。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三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二位，袁娅维，别废话。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第928期全球榜一共有五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之前在香港方面有着非常好成绩，本周也是进入到了全球榜当中，排在第15位，许廷铿《恐怖情人》。这首歌还和陈百强有一些关联哦。 我很单纯，甚至天真，说博你当子弹都真的伤心，也许低能，甜蜜是个责任，令你不敢再靠近，只想脱困。糊涂吗？无情吗？人情世故不懂才是傻瓜。做孩子怎么了？原来太伟大会令我受感。谈情讲牺牲可怕吗？若你今天不好过，仍能将当初安抚你，谁相信纵情是错？这个恐怖情人皆是我，是什么好心得到这坏结果？谈情讲口似放淡吗？误会你都稀罕过，如若你今天给欺骗，何必继续逃避我？使你失去快乐不是我，要打发青春，不怕走我度过。全一信任被世间嘲笑，我不始终当真。糊涂吗？无情吗？人情世故不懂才是傻瓜。傻孩子太伟大会令我受感，谈情讲牺牲可怕吗？若你今天不好过，仍能将当初安抚你，谁相信纵情是错？这个恐怖情人既是我，是什么好心得到这坏结果？谈情讲口似放淡吗？误会你都稀罕过，如若你今天给欺骗，何必继续逃避我？使你失去快乐不是我，你不要惊恐，可笑的我不懂。 相信，那段情应该不止我付出过，愿你善用，人善良大方给你用，不可外慕，就算没结果，能做足一生可敬我，现在会否感激我，如若那位他待你，无需悔恨逃避我，想你一世快乐不是错，你不怕委屈，想我怎爱护你也好。 全球榜新歌上榜第十五名，许廷铿《恐怖情人》。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今年是陈百强名单六十周年，在 Danny 的一首老歌未唱的歌当中，有一句世界说我这样傻，我偏要这样傻。而在这首《恐怖情人》当中，也是唱出了很傻的专情，来呼应陈百强老歌同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来自香港方面的一首粤语歌，首周进榜第十四名，陈柏宇这样一首《无限大》。去年在结束了六年爱情长跑之后步入婚姻殿堂，今年升级当了爸爸，这首《无限大》就是他唱给女儿，一首充满温馨父爱的歌。 像无限的大，未来是无尽的课，你纵细若要问我，我愿解释给你看，例如别忙着长大，大人问题极心惊，考起我交不出答案。这夜听着你脉搏，却有竟找到答案。世上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食跑可与你学下，他日奔波旅觅游客，在我家三轮车有家，无限性是你好吗，像门大科学，实情是全域摸索，记住某人你爱眼，连一颗心声都准确，有日你亦会大个，印象里大概爸爸都应给妈妈责怪过，多宽松是我的错，你待我越无大细，我越感激多似我，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食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登岗你亦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啦，我越感激多似我，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食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等到你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 中去想。变全照，是宇宙太妙，运气被对调。熟对是与非，错对没法比。这漆黑深宵，令人疲惫。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家福中少少一个他，剩我一个故想秋分的落花。哦，那个世界在追吗？ 作为第三季中国好声音香港赛区的冠军，刘卓轩曾经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还有薛之谦的丑八怪都改编成了粤语版。在辞去公职专心做歌手之后呢，前段时间推出了太阳，曾在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目前也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流水落花也以第13名的成绩进榜。来到第12名，陈奕迅《我们》这首歌曾经获得冠军，已经进榜八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Eason 的新歌《渐渐》，这是他和 Duo 世界巡演团队合作新专辑的派台主打，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二位都是演唱会的合音成员。 在夜晚说早晨，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仲夏夜之梦夜宿最美博物馆夏令营活动在园博馆举办，小营员们提着自己做的宫灯步入夜色园林，观桥下锦鲤畅游，探平廊幽深，听虫鸣不绝，花叶林木在串串彩灯的辉映下神秘妩媚，给小营员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2008年奥运会后十年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亿人次。作为进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第5亿人次游客，史丹宁昨天在第四届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新项目推介会上接过了有关方面颁发的证书。据了解呢，昨天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新项目推介会的主题是成夏奥十年辉煌，启冬奥冰雪梦想。推介会旨在为奥运功能区内外企业搭建产业互助互惠融合发展的平台，加强交流，密切联系，促进合作，推进园区六大产业快速发展。由陈国富、周迅、陈坤三位创始人共同创办的山下学堂致力打造世界一流的表演学堂。8月15号到25号，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贝叶斯将前来举办为期10天的表演工作坊，情感的想象，向好奇的身体出发。有别于之前艾伦·帕克斯带来的技巧性实战性课程《视镜的洞察力》，克里斯托弗·贝叶斯将采取即兴互动的训练方法，打破表演的惯性模式，发掘演员最本真的天赋，再现情感、重现经验的表达能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28期榜单排名。张靓颖的贪恋上榜已经9周时间，本周排在了第9名，而且继续是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同样呢是一首影视歌曲，这是来自于古剑奇谭二的主题曲不念。 血色烟如电，跋涉千山万水，赴一场幻觉。天边的六月，照人心两面，越闻到羞怯，越困于妄念。爱似烟火里逐渐来修炼心如钢铁，谁知修到结尾，斩碎了初见。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 就到结尾，撞碎了中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黄泉当桃源，至少和你手中剑。 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 是最棒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光的星星的霓虹糖，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进榜四周，上周亚军位置本周第八名，这是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之前大张伟在参加野外求生节目的时候被折腾得够呛，结束之后被问到什么是心中最美好的事情，他脱口而出阳光彩虹小白马。于是呢，大张伟也把心中最美好的三大件写成了这首歌。继续我们的第928期全球榜的榜上歌曲，在开榜三首上榜新歌之后呢，第四首新歌出现在了第七名的位置，这是 solo 发展的吴青峰和 John 八八合作的Everybody Woohoo。 有的时候看似没有意义的废话，反而更能传神地表达内心的想法。 要出来了，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化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 so everybody who 伍清峰在美国的时候看过一次周姆巴巴的演出，就对这个有着出众声线的爵士女生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筹备自己 solo 单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和周姆巴巴合作，也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复古律动的 Everybody 呜呼。好，我们继续向上一位，第六名位置在一周之后仍然是属于周杰伦的，就是这样一首不爱我就拉倒。从一月份的等你下课到五月份的不爱我就拉倒，也非常期待周董的新歌尽快推出哦。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把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在全球榜第928期当中排在第六位。在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上周上榜五个星期最好成绩第五位，本周第十名，这是郑欣宜的黑彩虹。 而在下个小时，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第928期全球榜更高榜位的歌曲，以及全球推荐和离榜歌。 你的爱亦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已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为敌。人人有爱，为何你的却归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怨亦是蓝的，带着头橙色的晚上活在两夜。不算最美，胜在做人无娇色，可惜忠实人仍然是我，被抹黑亦决不能被缺席。可彩 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了北京的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有多少人选择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又有多少人遗憾地离开了这里，所失去的不仅是爱情，更有扔在这里的青春，还有所有的一切。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薛之谦在上个月推出的一首单曲《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从浅吟清唱到宣泄式的演唱，也击中了多少在北京和曾经在北京的人的内心。另外呢，薛之谦的摩天大楼在本周继续向上，来到了季军位置。在第928期榜单，亚军属于前进一名，袁娅维别废话。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Tia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和小雨同学宋念宇合唱的 You Are My Only One。 两个他美丽的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停留，心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犹豫很久，想要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天每一夜，我迷失了找不到理由，心中无法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视而不见，可是你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我的梦因为有了你才特别，每一个辗转反侧痛苦的夜，只要闭上眼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如何才能够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悲伤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在缠缠绵绵的雨天，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或你最爱的甜品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 两个他美丽的邂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第二届创新春秋的墨迹中青年书法美术作品展日前在中关村创业大厦开幕。这次展览共征集作品260多幅，从中遴选出125幅反映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创新创业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书法绘画作品。展览设书法和绘画两大板块，其中书法作品又分为名家风采篇、时代风潮篇、青春放歌篇和文化传承篇4个部分，展示出中关村和上地科技园区的青年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所呈现出的拼搏进取、创新发展、铸造梦想的时代精神风貌。徐冰思想与方法个展日前在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这是艺术家徐冰在北京最全面的回顾性个展，囊括以版画、素描、装置、文献记录、手稿、影像、纪录片等形式的60多件作品。从展览入口处的天书开始，天书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徐冰自创了4000多个伪汉字，雕版印刷、装帧成册，以庄严肃穆的形式呈现出一本无可试读的书。此外呢，展览期间也将放映徐冰的最新作品《蜻蜓之眼》。这部影片被称为影史上第一部既没有演员也没有摄影师的剧情长片，以来源于公共监控设施的素材剪辑而成，用最客观的镜头呈现了一个纯虚拟的故事。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李榜歌，下面这首歌呢是在榜9周最好成绩冠军，而且在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有过不错的成绩。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李榜歌，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热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窗的右边睡吧。 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我们在中场相遇专辑当中这样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那这首歌呢上榜九个星期，本周退出了榜位竞争。上周的恒星歌王菲那英岁月也在上榜十二个星期之后下榜。王菲最近不仅很出人意料的上了综艺节目，而且新近推出的单曲也是非常的好听，姜文新片邪不压正的宣传曲，我们就来听由王菲所演唱的偶遇。 若是风雨往事变，爱情是场雷雨，必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失去。听你的话语，从此生相许，谁忍心要断绝。 界，让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长命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创明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瞬间青春长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是来自于维里安的《阳光地中海》，在榜四周最好成绩低于11名，本周离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有着3周榜龄，在本周退出了竞争行列，同时也是全球榜推荐部分香港方面的推荐歌。这是来自于周柏豪的《男人背后》。 心事拿来夜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藏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时间过，轻轻地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 为是星星大慈，然后为我披保暖厚衣，飞到一个没如流星时，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信渐开低声细语，仍然是当天一句，我愿意。 阳光洒在脸上的轮廓，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昔日朋友渐行渐远难重逢，闭上眼心跳还为谁激动，曾经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吉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我还在这里默默等候，别让现实假说忘记感动，不怕海市蜃楼化为泡沫，用这不眠不休直到最后，还记得吗？相遇的街道未曾改变，是否还有机会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 他比安静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 听到的是全球推荐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光良的阿比安吉，这是他为游戏演唱的手游版主题曲。阿比安吉是原版游戏当中非常经典的语句，意思是挚爱的誓言也有再会的含义。那据说光良也是这个游戏的老玩家哦。全球榜全球推荐我们听过了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那在榜的张靓颖贪恋属于北京方面推荐，上海方面的是戚薇的第三人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东方面推荐，在广东歌坛扎根超过了十年，最近宣布复出的王子健带来这样一首《最初绝配》。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全球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怎么了？拥抱的力气慢慢变弱了，你心跳那么的不安，从忐忑，怎么了？说话的语气还在倒流着，空气里我们对视沉默。怎么用浅色的怀疑暗示着问我，是否你已经调换我匿名的角色？怎么会对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个人教唆，真让快乐一直快乐，寂寞还在等着。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沉默一阵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调换我匿名的角色，怎么会对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个人交错，真让快乐一直快乐，寂寞还在跟着。最初绝配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沉默一阵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